在太阳节之际，庆祝金日成主席诞辰105周年暨金正日将军诞辰75周年日本筹委会、日本支持朝鲜自主和平统一长野县民会议、日朝学术教育交流协会、日朝友好四国联络会、日朝友好广岛县民会和朝鲜友好协会14号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送来了花篮。还有日本前副首相金丸信家属同一天向金正恩同志送来了花篮。